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中央报告大会6月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大会由崔龙海同志、杨亨谢同志、金秀吉同志和经过全国各地少年团组织推荐的少年团代表、学生少年辅导工作人员、有关部门干部、群众团体和青年同盟干部参加。大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朝鲜少年团各组织和全体少年团员的贺词。贺词指出，朝鲜少年团的70年历史是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金正日大元帅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少年组织引以自豪的斗争历史。两位伟大的大元帅以崇高的关爱后代和英明领导，开创了革命少年组织建设和少年运动光辉的全盛期。而少年组织把少年团员培养成为将肩负朝鲜未来的可靠的接班人、青年同盟的后备队。朝鲜少年团成立70年来，一直创造革命少年组织建设和少年运动的榜样，圆满完成自己光荣的使命和任务，使得少年团员做好准备，成为肩负朝鲜未来的接班人。少年团员茁壮地成长为祖国未来的顶梁柱，这是朝鲜劳动党和人民的喜悦和骄傲。因为有300万少年革命者的大部队，所以青年强国辉煌灿烂的未来就有所保证。我们祖国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乘胜前进。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做了庆祝报告。他说，全体少年团员要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做永恒的太阳，维护和发扬光大两位大元帅为朝鲜少年运动史所建设的业绩。他强调，全体少年团员要做好准备，成为无限忠于金正恩元帅的少年革命者。